朱军，闵24等，海盗出身。后军接应53，强盗出身，王伦，降官。参谋李世石、刘养正。接下来再说一下王守仁这方面。总司令王守仁，先锋武文定、吉安知府。中军戴德如、临江知府。行巡赣州知府。后军胡耀远，通判出身。徐文英，推官出身。王冕，知县出身。如果你还在等待名将出场的话，那就要失望了。100多年前奋战于此的徐达、常遇春、张定边等人早已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参加这次战役的除了王守仁外，其余大多没有啥名气。再说明一下，以上列出的这些名字你全都不用记，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没啥露脸机会，只是摆个造型，亮亮身份而已。总结双方将领的身份、阵型、对阵形势，大致可以概括为流氓强盗 VS 书生文官。这也没办法，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双方啊都是仓促上阵，能拿出手的人才实在不多，只能凑合着用，请大家多多原谅。但这场鄱阳湖之战虽然没有100年前的将星云集、波澜壮阔，却更有意思。因为除了双方阵容比较搞笑之外，两方的军队也包含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流氓众多。其实啊，这也是中国历史中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之前介绍过，由于时间过于紧张，双方招兵时都没有经过政审，这个军队中都有大量的流氓强盗。但这绝不仅仅是他们这两支军队的特色，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史料，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普遍现象：军队流氓化，或者是流氓军队化。在春秋时期啊，参军打仗曾经是贵族的专利，那年头将领还要自备武器装备，打得起仗的人也不多，所以士兵的素质比较高。可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死人的速度也快了起来，靠自愿已经不行了，平民甚至囚犯也被编入军队，之后又出现了常备军、雇佣军。到了唐宋时期，国家常备军制度日益完善，比如宋朝长期养兵，花费大量财物，却经常被打得落花流水。原因之一啊，就是军队体制问题。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参军光荣、军属优待的政策，一旦参了军，那几乎就是终身职业，也没有转业退伍这一说。君不见水浒传中犯人犯了罪，动不动就是赐字充军几百里，可见那时候当兵实在不是个好工作呀。出于这个前途考虑呢，当时的有志青年们基本都去读书当官了。军队里游手好闲、想混碗饭吃的流氓地痞却是越来越多。这帮人打仗不怎么地，欺负老百姓却是个顶个的强啊，而且还不听指挥。这样的军队战斗力自然是很难指望的。比如有一次宋朝禁军啊，就是中央军里边的一位高级将领奉命出征，可分到手里的都是这么一帮子不听话、不卖命的二溜子，政治工作、爱国教育也不顶用，这帮人也不怕他。无奈之下，他竟然出下策，请了一帮流氓老千来自己军营开赌局，并指使这帮人出千骗手下那帮流氓兵痞的钱。一来二去，士兵们的钱都输光了，还欠了赌债。要知道流氓也是要还赌债的，此时他才光辉出场，鼓动大家奋勇作战，回来之后他重重有赏，帮大家把债还了。就这么一来二骗， 才算是把这帮大爷请上了战场，其作战效果也是可想而知啊。当然了，军队里的流氓兵虽然很多，但良民兵还是存在的。况且流氓兵的战斗力有时候也很强，只不过他们会表现出很多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在明代初期啊，就有这么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良民兵名字叫徐达，另一个流氓兵名字叫常遇春，这都是有档案可查的。比如徐达，实载事业农，革命前是个老实的农民啊。再看常遇春，初从刘据为盗，强盗出身，确实不同凡响。这两个人的战斗力都很强就不说了，但不同的出身似乎也决定了他们的某种表现。徐达是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高风亮节，佩服佩服啊。可常遇春先生却是好杀降，屡教不改，连投降的人都要杀，实在不讲信用，体现了其流氓习气之本色。所以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流氓当兵是当时一个普遍的趋势和特点。大凡开国之时，良民兵居多，迫于无奈造反嘛。但随着社会发展，流氓兵的比重会越来越大。那年头当兵不光荣，这倒也不见得是坏事，毕竟流氓强盗们好勇斗狠，战斗力终归要比老百姓强。而到了明代中期，随着社会流动性加大，地痞强盗二溜子也日渐增多，于是在情况紧急、时间急迫的情况下，大量吸收流氓强盗参军就成了作战双方共同的必然选择。现在王守仁和宁王将驾驭这帮特殊的将领，指挥这群特殊的士兵去进行这场特殊的决战。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双方集结完毕。二十二日夜，王守仁决定先攻，时间是第二天。二十三日到来了，令人诧异的是啊，整整一天王守仁军竟然没有任何动静，士兵们也没有去打仗的意思，湖岸一带寂静无声，一片太平景象。这其实也不奇怪，按照王司令的习惯，你想要他白天正大光明的干你仗，那是很困难的，晚上发动夜袭才是他的个人风格，这次也不例外。深夜进攻开始，王守仁亲自指挥战斗，武文定一马当先担任先锋，率领数千精兵在黑夜的掩护下摸黑向宁王军营前进。可他刚走到半路，却惊奇地遇到了打着火把排着整齐列队的宁王军。很明显呢，他们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没办法，王司令出阴招的次数实在太多，大家都知道他老兄奸诈狡猾，宁王也不是白痴，他估计到王司令又要夜袭，所以早就做了准备。看着对面黑压压的敌人，武文定十分镇定，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逃跑。宁王军自然不肯放过这块送上门的肥肉，朱宸濠当即命令全军总攻，数万士兵沿鄱阳湖西岸向王守仁军帐猛扑过去。王守仁军节节败退，无法抵挡，眼看自己这边就要大获全胜，朱宸濠先生开始洋洋得意。可就在一瞬之间呢，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军队开始陷入了混乱。武文定的退却是个圈套，王守仁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认定叛军实力较强，不可力敌，所以他故意派出文定率军夜袭，目的只有一个，吸引叛军离开本军营帐。而在叛军发动进攻的必经之路上，他已经准备了一份出人意表的礼物，这份礼物就是瑞州通判胡耀元带领的500伏兵。 他早已埋伏在道路两旁，武文定的军队逃来他不接应，叛军的追兵到了他也不接机。等到叛军全部通过后，他才命令军队从后边发动突然袭击。叛军正追在兴头上，屁股后头却狠狠挨了一脚，突然杀出一帮莫名其妙的人，连劈带砍，黑灯瞎火的夜里谁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此时前边的武文定也不跑了，他重整阵营又杀了回来，前后夹击之下，叛军人心惶惶，只能分兵抵抗。可是他们的麻烦呢才刚刚开始，前后这两个冤家还没有应付了，突然从军队两翼又传来了一片杀声。这大致可以算是王司令附送上的纪念品，他唯恐叛军死得干净，又命令临江知府戴德如和袁州知府徐连各带上千士兵埋伏在敌军两翼，看准时机同时发动进攻。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被人团团围住，前后左右一顿暴打，叛军兄弟们实在撑不住了，跑得快的就逃，实在逃不了的就往湖里跳，叛军一败涂地，出战失利。事后战果合计，叛军阵亡20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还没有统计跳水失踪人员。宁王失败了，他率领军队退守鄱阳湖东岸的八字脑。自诩聪明过人的刘养正和李世石两位先生啊，终于领教了王司令的厉害，顿感大事不妙，主动跑去找朱宸濠，开动脑筋献计献策。这次他们提出的建议是撤退，然而一贯对这二位蹩脚军师言听计从的朱宸濠拒绝了。我不会逃走的，他平静地回答道，起兵之时已无退路，而今到如此田地，战死则已，绝不后撤。这位能力一般、智商平平的藩王终于找回了祖先留存在血液中的尊严。军士们沉默了，他们也懂得这个道理，只是他们面对的敌人太可怕了。王守仁善用兵法，诡计多端，在那个时代他的智慧几乎无人可望其项背，他意志坚定，心如止水，无法收买，也绝不妥协，这似乎是一个没有任何弱点的人。朱宸濠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两个低头不语的废物，终于开口说话， 我有办法。 刘养正和李世石忽然抬起了头， 因为我有一样王守仁没有的东西。 朱宸濠所说的那样东西就是钱。王守仁招兵的秘诀是开空头支票，所谓平叛之后高官厚禄，仅此而已。朱宸濠却大不相同，他给的是现金，是真金白银。他拿出了自己积聚多年的财宝，并召集了那些见钱眼开的强盗土匪。他很明白啊，对这些人，仁义道德、舍生取义之类的训词都是屁话，只要给钱他们就卖命。面对着那些贪恋的目光和满地的金银，朱宸濠大声宣布， 明日决战，诸位要全力杀敌。 下面说实惠的， 带头冲锋之人赏千金，但凡负伤者皆赏百金。 于是属下们立刻群情激愤，斗志昂扬起来，纷纷表示愿意拼死作战。 哎呀，这钱是硬道理呀。 朱宸濠同时还下达了一道命令， 九江南康的守城部队撤防，立即赶来增援。 失去南昌之后，这个九江和南康已经是他唯一的根据地，但事情到了如此地步，这些也顾不上了。 棺材板全拿出来了，王守仁， 跟你拼了。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第二次战斗开始。朱宸濠先攻，王守仁站在远处的箭楼上观战。前日大胜后，对这场战争的结局他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所以当敌军来袭时，他没有丝毫慌乱，仍然命令武文定率前锋迎敌。在他看来啊，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进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交战的士兵却惊奇地发现，这批敌人确实特别，他们个个魂似刀枪不入，许多人赤膊上阵，提着刀毫不躲闪，就猛冲过来，眼里似乎还放着光，啊，是金光，面孔露出疯狂的表情，就差在脸上写下“快来砍我”这几个字。再正常不过了，冲锋赏千金，负伤也有百金，比医疗保险牢靠得多呀。稳赚不赔的买卖谁不做？事实证明啊，空头支票，精忠报国，最终还是干不过真金白银、荣华富贵。几次冲锋后，王守仁前军全线崩溃，死伤数十人，中军也开始混乱起来。远处的王守仁屁股还没坐热，就看到了这混乱的一幕，他当即大呼道：“武温定何在？”武温定就在前军不远的位置，前方抵挡不住，他却并不慌张，只是拿起了佩剑，迎着败退的士兵疾步走到交战前线。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他拔出了宝剑，只见于地，突然间大喝一声：“此地未界，越过者力斩不赦！”说是这么说呀，可在战场上保命是最重要的，有些士兵不知道武知府的厉害，依然越界逃跑。可是一贯以凶狠闻名的武知府着实不是浪得虚名啊，他不但嗓门粗胆子大，剑法也相当了得，连杀了七八名逃跑士卒。前有叛军，后有武知府，左思右想之下，士兵们还是决定去打叛军，毕竟战死沙场，朝廷多少还能追认个名分，给几文抚恤金，死在武知府剑下啥也捞不着啊。于是士兵们就此抖擞精神，重新投入战场，局势终于稳定下来。王守仁军逐渐占据上风，并开始发动反击。然而就在此时，湖中突然传来巨响，无数石块铁弹随即从天而降，前军防备不及，损失惨重。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 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六十出征？ 能，当然敢。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前有叛军，后有武知府，左思右想之下，士兵们还是决定去打叛军。毕竟战死沙场，朝廷多少还能追认个名分，给几文抚恤金，死在武知府剑下，啥也捞不着啊。于是士兵们就此抖擞精神，重新投入战场，局势终于稳定下来。王守仁军逐渐占据上风，并开始发动反击。然而就在此时，湖中突然传来巨响，无数石块铁弹随即从天而降，前军防备不及，损失惨重。 要说这朱宸濠先生倒不全是窝囊废，他也在远处观战，眼见情况不妙，随即命令停泊在鄱阳湖的水师舰队向岸上开炮，实行火力压制。这种海陆军配合的立体作战法效果实在不错，不但大量杀伤士兵，还有极强的心理震慑作用。毕竟天上时不时掉铁球石块，也着实让人胆寒的。战局又一次陷入焦灼状态，关键时刻一位超级英雄出现了。当很多士兵丧失斗志，心怀恐惧，准备后退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这弓箭石块满天飞的恶劣环境中，一个人依然手握宝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丝毫不退，巍然如山。这个人正是武文定。在箭矢横飞的环境中，人们的通常动作是手忙脚乱地爬来滚去，相对而言，武知府这种造型却是相当的潇洒，用今天的话说是酷。可是在战场上耍酷是要付出代价的，很快武知府就吃到了苦头啊。敌船打出的一炮正好落在他附近，火药点燃了他的胡须啊，这胡须本来就是易燃物嘛。武知府是极其狼狈，可是英雄就是英雄，所谓男人就该对自己狠一点，吴志福那是相当的狠。据史料记载，他胡子着火后毫不慌乱，仍然纹丝不动，继续指挥战斗。这里插一句啊，虽然史书上为了保持武文定先生的形象， 没有交代着火之后的事情，但我坚持认为武先生还是及时地灭了火，毕竟只是为了摆造型，任由大火烧光胡子也实在没有必要。要知道啊，吴先生虽然狠，却也不傻的，榜样的力量确实是无穷的。武文定的英勇壮举大大鼓舞了士兵们的士气，他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挡住了敌军的进攻，局势再次稳定下来。一方有名将压阵指挥，士气旺，另一边有医疗补助不怕砍，两军在鄱阳湖边僵持不下，竭力厮杀，你来我往，死伤得极其惨重。此时天色已近黄昏，仗打到了这个份上，双方都已筋疲力尽，胜负成败只在一线之间呢，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朱宸濠已经用尽全力了，但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对面的王守仁也快支持不住了，毕竟自己兵更多，还有水军舰船，只要能够挺住，必能大获全胜。可是就在他眺望对岸湖面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王守仁也是有水军炮舰的。奇怪了，为何之前舰炮射击的时候他不还击呢？还没有等他想出所以然来，对岸战船突然同时发出轰鸣啊，王司令的亲切问候便夹杂着炮石是从天而降，一举击沉了朱宸濠的副舰，他的旗舰也被击伤。答案揭晓：一，王司令喜欢玩阴点，很少去搞直接对抗；二，他的舰船和弹药不多，必须观察敌舰主力的位置，彻底没指望了。所谓行不义者，天亦厌之，大致可以作为当前局面的注解。朱宸濠呆呆地看着他的士兵节节败退，毫无斗志地开始四散逃跑，毫无反应，大炮也用了，钱也花了，办法用完了，结局如此，他已无能为力了。战斗结束，此战朱宸濠大败，阵斩2000余人，跳河逃生，淹死者过万。到了现在，我才不得不开始佩服朱宸濠先生，因为虽然败局已定，他却并不打算逃走，趁着天色已晚，他将所有的舰船集结起来，成功地退到了鄱阳湖岸的桥舍。他决定在那里重整旗鼓。下面发生的情节可能非常眼熟啊，请诸位不要介意。由于陆地已经被王守仁军占据，为保证有一块平稳的立足之地，朱宸濠当机立断，无比英明地决定把船只用铁索连在一起。当然了，他对自己的决定是很得意的，因为这样做好处很多，可以方便步兵转移，可以预防风浪等等等等等等。这是正德年间的事情，距离明初已过去了100多年，《三国演义》已经公开出版了，而且估计啊，已成为了畅销书。我十分不理解，朱宸濠先生既然那么有钱，为什么不去买一本回来好好看一看？要么他没买，要么买了没仔细看。朱宸濠先生，这辈子你没指望了，希望下辈子能够好好学习，用心读书。这些事情忙活完了，朱宸濠总算松了口气儿，他活动活动了筋骨，回去睡觉。王守仁没有睡觉，朱宸濠前半夜忙活时，他派人看，等朱宸濠完事儿了，他开始在后半夜活动，整整活动了一夜，搞定。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呢，王守仁是应该看过《三国演义》的， 而且还比较熟。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晨，朱宸濠起得很早，因为今天他决定杀几个人。在他的旗舰上，朱宸濠召开了战情总结会，他十分激动地痛斥了那些贪生怕死、不顾友军的败类，还特别点了几个人的名儿，那意思是要拿这几位拿钱不办事的兄弟开刀。可还没等他喊出推出斩首这句颇为威风的话，就听见外边惊呼：啊哟，火，大火呀！昨天晚上啊，王守仁做了明确的分工，将舰队分成几部分，戴德卢率左翼，徐连率右翼，胡耀元等人押后，预备发起最后的攻击。德里干将文定负责准备柴火和船只。下面的情节实在太老套了，不用我说，相信大家也能背出来。具体工艺流程是：点燃船只，发动火攻，封住火势，引燃敌舰，发动总攻，敌军溃退。流程完毕。结局有点不同，朱宸濠没有找到属于他的华容道，看得漫天火光的他彻底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乖乖地做了王守仁军队的俘虏。与他同期被俘的还有丞相李世石一干人等，以及那几个数字家族出身的强盗，像什么闵二十四、零十一、吴十三等等等等。不读书或者说不长记性的朱宸濠终于失败了，并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他有当年朱棣的野心，却没有他的能力。更为致命的是，他的对手不是柔弱的建文帝，而是聪明绝顶的王守仁。但是一般来说，奸恶之徒就算死得临头，也是要耍一把威风的。刘瑾算一个，朱宸濠也算一个。被押解下船的朱宸濠获得了高级囚犯的待遇，起码他浑然不似囚犯，仍然摆着王爷的架子，轻飘飘地进入了军营，看见了王守仁，并微笑着与对方打起了招呼。 这些都是我的家事，何必劳烦你如此费心？ 王守仁却没有笑，他怒视着朱宸濠，命令士兵把他拉下马，捆绑了起来。王守仁不会忘记，这个谈笑风生的人为了权势和皇位杀死了孙遂，发动了不义的战争，害死了许多无辜者，他是不值得同情的。捆绑的绳索终于让朱宸濠慌张了，他现在才开始明白自己此刻的身份不是藩王，而是死囚。于是他开始求饶：王先生，我愿意削除所有护卫，做一个老百姓，可以吗？回答十分干脆： 有国法在。 朱宸濠低下了头，他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呀，朱宸濠先生，回晚了点吧。七月二十七日，宁王之乱正式平定。朱宸濠准备十年，在南昌起兵叛乱，后为赣南巡抚王守仁一举剿灭，前后历时共三十五日。一个月前的王守仁先生手无寸铁，孤身夜奔，他不等不靠，不要中央援助，药也没有啊，甚至不要中央政策，药也没人给。转瞬间已然小米变大米，鸟枪换大炮，就此平定了叛乱，名垂千古。此等空手套白狼之奇迹，可谓绝无仅有，堪称不世之奇功。在我看来啊，支撑他一路走来建立绝代功勋的，除了无比的智慧外，还有他那永不摇动的信念。 报国救民，坚持到底。事情终于办完了，叛乱平定了，人抓住了，随从大臣300多人愣是一个都没溜掉，因为打水战嘛，人家怎么逃跑啊？连通缉令都不用贴，更别说费事印什么扑克牌了，也算给国家节省了资源，多少为战后重建打了个基础。一切都结束了，王守仁曾经这样认为。然而一贯正确的王大人错了，恰恰相反，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一场真正致命的考验正在前面等待着他。 虽然时间晚了一点，可是朱宸濠叛乱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宫里。虽然此时王守仁已经跑到了吉安准备反击，京城里的官员们却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只知道朱宸濠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送了他们很多钱。这样看来，他的这次反叛一定计划严密，难以平定。于是乎，京城中一片慌乱，收拾行李准备溜走的大有人在。只有两个人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一个是自信，另一个是高兴。自信的是兵部尚书王琼，他自拍着胸脯安抚大家那脆弱的心灵， 大家不要慌啊，我当年呢派王守仁镇守赣南，就是为了今天，有他在，数日之内反贼必然被擒。 哼，说得轻巧，有这么容易吗？ 至少在当时，王尚书的话是没有几个人信的。高兴的那个人呢，是朱厚照，他是高兴坏了，高兴的手无足蹈啊。朱宸濠啊，你居然敢造反，好，太好了，看我亲自去收拾你。对于不安分的朱厚照来说，这实在是个天赐良机，不用出关走那么远打蒙古人了，县城的就有一个，真是太方便了。他很快下达了命令，亲征。大臣们可以忽视王琼的话，却不能不管这位大爷。于是之前的那一幕又出现了，无数大臣拼命上书，还推出了杨廷和，希望这位杨师傅带头说话，阻止朱厚照的冒险行动。可是这一次啊，朱厚照没有退让，他已经忍受得太久了，这帮老头子已管了他十几年，看这样子是想要管到他进棺材才肯罢休。还有这个杨师傅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又不是你儿子，凭什么多管闲事啊？面对着朱厚照那坚定的目光和决然的口吻，杨廷和明白，这次他们是阻止不了这位大爷了，由他去吧。杨廷和无可奈何地担任了留守的工作，看着朱厚照收拾行装，穿戴盔甲，准备光荣出征。当时朝中的官员们对朱厚照亲征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只有一个人除外，这个人就是朱厚照的第一宠臣江彬。他极力地鼓舞朱厚照亲自出征，并积极地做好各种筹备工作，这种卖力的表现也赢得了朱厚照的赞赏。然而朱厚照并不知道，这个看似听话的奴才，在他唯唯诺诺赞成出征的背后，却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阴谋。在江彬的帮助下，朱厚照很快召集了所有京城的精锐，定于正德14年8月正式出征。然而就在一切俱备只等开路的时候，几匹快马奔入京城，带来了一封加急奏报。奏报是王守仁发来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大家不用急了，也不用调兵， 我王守仁已经解决了问题，诸位在家歇着吧。这是一封捷报，按照常理应该立刻交给皇帝陛下，然后普天同庆，天下太平。然而江彬却一反常态，将这封捷报藏了起来。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举动，他这样做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朱厚照南下游玩的兴趣，真正的原因是只有把这位皇帝陛下请出京城，他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计划。身着闪亮铠甲、风光无限的朱厚照终于如期踏出了正阳门，自由的感觉又一次充斥于他的全身。秀丽的江南正在召唤着他，对身后这座宏大的都城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对他而言离开这里就意味着一种解脱。然而朱厚照绝不会想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远征，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冒险。在这次旅途中，他将遇到一个真正致命的死亡陷阱，并被死神的阴影所笼罩，留下一个千古之谜。当然这也将是他传奇一生的终点，不久之后他就将得到真正彻底的解脱。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年岁过霜降后，年如斑蝶末，听你说故事中的离与合。灯花落，红蜡凝固在卷角那一折那一折，写的可是你与我。桥上卷雪残，我已提几次两三千，换来杯酒咽下我，待花风归来听一曲缠绵，嘴里常问君梦我，琴弦跳千里花儿片，重拾心思长素脸，窗破吹袖边那轮月。唐鼓声未满，扰你清断弹一场落。 陪着昨夜生死与其凋零，雪君之 歌关。